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为定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。 在红地毯上我们经常听到我愿意，你应该听过很多版本，来自王菲、关喆，还有这首我个人最喜欢的陈晓东的版本，当然还有齐秦的版本，黄国伦的作曲，姚谦的作词，把这首歌塑造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而这个版本的编曲非常棒，打动人心。 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啊。

我已没有感觉，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，留不住人，留不住魂，留不住你的一切。 真心放在别人身上得到的是满不在乎和不屑甚至是欺骗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天哪，我们过不去了啊！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嘲讽和肆虐哈、啊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可能百分之百把你当作是生活中唯一的中心和重心的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笑，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伤心，其实别人只是比你会掩饰，或者说比你会淡化了。哭过之后要怎么样？振作起来，绝地逢生。不要自卑，我们只是平凡人。然后呢，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哦，感受他们的拥抱，还有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念念碎的那种贴心的关怀，你就会觉得好吧，我们要对自己好的人更好一点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叮当，亲人。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，